主席，立法會不斷重複辯論正視殘疾人士交通需要這個議案是香港的羞恥，它一方面突顯了這個立法會的無力和廢柴，另外一方面又突顯政府的麻木不仁和那些巧取豪奪的商家佬那種昧於良知，基本上就是香港的羞恥。大家還在一些技術問題上糾纏不清，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原則的問題，是不是？全世界都不是好像香港這樣的，香港的人均的收入平均一年是30,755元美金，全球排名28位，外匯的儲備去到2,181億美元，是全世界排名第7位。香港的經濟實力是屬於所謂已開發地區，是吧？但是對於這些殘疾人士或者老弱的照顧，就跟那些落後地區並列，甚至比那些落後地區還更加差。所有文明的社會、開放的社會都會鼓勵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是吧？現在叫你透過票價的優惠，是吧，協助他們克服這個交通上面的障礙，使到他們生活有些尊嚴。試問這個這麼卑微的要求，兩位局長為什麼要說8年呢？你們知不知道個醜字怎麼寫呢？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羞恥呢？請問香港政府最厲害的，我們這個是自由社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是一個絕對價值，所以為了維持這個自由的營商環境，我們只能夠鼓勵公共交通營辦商提供這些優惠去給一些有關人士或者殘疾人士，但是他會不會推出這個車費優惠呢，就不是政府可以干預的。一個真正所謂福為民開、以民為本的政府是不會做這些事，除非你說這8個字呢，就自己心裡都不相信，在這裡亂噏，是吧？所以我們今年對個施政報告的評價就是群賊創新天、窮人墮深淵，一如既往維持這種管治哲學重傷。2000多年前孔夫子都說了，要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壯有所用，後面那句不知道局長懂不懂解，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2000多年前就告訴你要照顧殘疾人士啦。孔夫子對於一個社會所謂富而驕、貧而僭是深惡痛絕，所謂富而驕就是有錢那些是很驕傲很霸道，貧者呢就僭微，窮人就看不起比他更窮的人。這個社會在春秋戰國時代都出現過，不過是很少的範圍。現在香港就是一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作為絕對價值的社會的特色，這個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是吧？孔夫子叫你富而好禮啊，不是富而驕啊。大佬，你們又不讀書，又說現在提倡國民教育，是吧，復興中華文化，這些這麼簡單的道理，人本而已，那個叫人本，兩個字，人本而已的思想你都沒有，你是個個高薪厚祿，你怎會體會到啲殘疾人士，是吧，那個痛苦你體會不到的。你坐在個冷氣辦公室寫文件，是吧，看數據，你怎體會到你只要少少對他的幫忙，是吧，他就會攞返少少的尊嚴，是吧，這個社會才叫真正和諧，是吧？但是政府想都不想的，年年都是一樣的答覆，是吧，又說復康巴士，現在有很多流的復康巴士，知不知道，對不對，增加個10多20部有什麼用啊，是吧，你都九不搭八，現在叫你喂逼那些公共交通工具半價優惠，現在只有港鐵，還有九巴、新巴、是吧，城巴，還有那些電車90多樣，沒有一個就範，現在是 梁耀忠搞了八年咧，佢都係要繼續搞嘅咧，呢個係佢招牌嚟嘅，年年冇人同佢爭嘅。第一個動議就講呢樣啊，咁有咩用啫？係嘛？有啲人而家即係講啊，我哋都覺得阿忠即係嚇鍥而不捨啦，係嘛？咁啊有少少進展啦，咪得個港鐵係嘛？但係其他嗰啲唔就範有咩用咧？出年又要繼續講，佢做立法會議員彷彿就為咗做呢樣嘢嘅，係嘛？呢個係恥辱嚟嘅，局長。兩位局長，是你哋兩個人的羞恥，你個老細的羞恥，全香港人陪著你一起羞恥啊！我話俾你聽，你仲同我喺度講技術問題，呢個係一個原則問題嚟噶。殘疾人士，你就係要幫佢嘅，幫佢嘅意思唔係你恩賜俾佢嘅，係一個已開發地區，一個人均去到$30,000嘅一個發達地區，呢個係全香港人共同創造嘅財富，但係俾你去分配。你分配到咁嘅樣啊！你係不負責任，你係昧於良知，你係不知羞恥。我話俾你聽，你點對得住我哋香港納税嘅市民？你點對得住嗰啲一生人為個社會貢獻嘅嗰啲老人家、啲傷殘人士？係咪？即係做官做到連呢啲起碼嘅良知都冇嘅。做技術官僚就變咗一部冰冷嘅機器，係咪？永遠就係從個程序、手續、制度，你係機器嚟嘅咩？你冇七情六欲嘅咩？你冇感情嘅咩？你冇人性嘅咩？你冇良知嘅咩？要講八年，你有咩資格去攞我哋幾十萬嘅俸禄？你話俾我聽，攞幾十萬一個月嘅人，點會諗到？要攞綜援嘅人嘅痛苦啊！呢個就係我哋同你最大嘅分野咯。我哋支持梁耀忠同埋黃國興嘅修正動議。